竟是美丽还是痛。如此来也匆匆，去匆匆，来去之间一场空。梦醒以后，留下多少未知在心头。如此来也匆匆，去匆匆。

求的圆满，随着岁月走散，忍不住回头看，剩下的只是片段。生命不断转弯，情像是考验，从不承诺永远。